ok.peanut.com， 我是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是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s.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有人梗系觉得我危言耸听啦，即系头先讲好多，喂，你走唔到咁。其实老老实实，头先我讲咁多嘢咧。第一就欢迎 challenge 啦，即系你可以用我 Facebook 留言啦，又或者一段片下面留言啦。我讲嘅系错嘅，又或者我担心嘅系多久余嘅。你觉得依然上网仲系好安全，又或者美国佬系唔会咁易跪低嘅，即系嗰啲所谓叫资料咧就唔系咁容易俾大陆佬买到嘅。咁当然就系话，即系欢迎持相反意见嘅人拆我招牌啦。咁但系。即系我都唔够胆讲今日究竟入咗未，即系我真系唔知道。你要知道一个癫佬翻大陆签啊啲 agreement 就已经开2000多亿美金啦。你知啊 ，Mark Zuckerberg 又非常之想去大陆做生意，系嘛？佢都非常之希望大家有嗰个唔系微信 account， 大家有嗰个系 Facebook account， 而家仲未掂，系嘛？咁。几时有呢？我又唔觉得呢样嘢系可以有人去所谓叫一言以蔽之，佢会又系佢唔会，我真系唔知道。咁但系坦白讲，你问我，我觉得系好 Q 牙烟，系嘛？即系既然大家做生意只系向钱看，其实我一路都谂唔明一样嘢，即系无论系听咩节目都好。其实我非常之鍾意听吴明德讲嘢嘅，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留意一下《细说中南海》，即系。阿 Victor 系即系第一，佢自己对大陆嘅经济好熟啦。第二就系佢会知个 whole picture 系咩嘢。因为香港嘅人，你搵好多人都会即系甚至乎系即系觉得佢自己系留意政治新闻嘅人都好啦。佢会好易讲到俾你听一啲派系之间嘅利益、一啲冲突，又或者一啲 dynamics。但系佢话唔到俾你听。究竟共产党背后諗啲咩嘢，有一样嘢我非常之諗唔明嘅，即係当然做生意嘅人其实非常之有信心，大佬仲有好多钱使。点解？因为佢印嗰条数系你唔知嘅，出面唔知嘅。佢俾你睇嗰条数呢就永远好似你计得到人民币有几多，所以佢应该有几多要美金揸住。问题就系话而家佢印嘅人民币就俾你使，就喺你度。佢赚返嚟啲外汇就喺佢度。咁啲美金就佢攞去买啲美国资产就摆喺佢度。你就洗啲公仔紙，咁我唔明呢样嘢呢，即係点讲得去嘅，即係更加唔明就係话，当然而家英国美国好多欧洲国家对习近平都仲係好似好客气啦，咁尤其是 Donald Trump 啦，咁问题就係话你依然係好似好想同佢做生意咁，你当你想同佢做生意个刻，其实你必然係相信佢有钱俾你赚你先会咁做㗎，咁问题就係话 ,great,是你 confirm 佢係有钱找到数啦，你 confirm 佢有钱俾你赚啦，所以你係对佢非常之客气。咁当然就係 given, 呢个大前提冇变数之下，佢都依然会继续对佢咁客气，因为依然都想做生意嘛。但去到有一刻之爆嘅时候，当然就即刻会变脸啦。咁但我唔知呢刻係几耐喎。即係我好肯定，如果喺3-5年之内真係会之爆嘅话呢，我相信当初唔会同佢签约，更加唔会同佢做生意，更加唔会对佢客气。咁所以大家呢一刻仲系好睇下闸台戏嘅时候呢，你真系要有个心理准备，就系话有啲比较乐观嘅人就会觉得大陆个楼市呢就会2018年下旬会有机会爆，因为借钱出去系同 GDP 已经系唔成比例啦，个 GDP 已经撑唔住啦。咁有啲人就会觉得 即係可能阿習做多一屆之後會爆，咁我真係唔知。但係睇而家呢個情況，我覺得就你係有最，即係你係有需要準備未來呢十年喺香港咧，仲係有一個威權政府喺度就牢牢掌握住你每一樣嘢。所以點解早嗰兩個禮拜完咗十九大之後？又或者讲得再早之系完即几之前几个礼拜咧，系突然间有一窝蜂去讲紧，就系话香港要变成一个冇现金嘅城市。即系当然嗰刻就，我记得我自己讲过，就大概嘅意思就系话逼你去借钱啦。我到嗰时我系唔明个 dynamic， 逼你借钱又点咧？原来真系想做嘅嘢系第二步。佢系希望你借钱借唔到，你借唔到嗰刻就会从而去思考点样做一个乖嘅人，即系呢度就大捻镬啦。当你谂下呢一刻，你使嘅钱都好多系 cash 啦，咁你使嘅八达通，你都依然系入落去啦，系咪？你有 cash 入落去啦，对你嚟讲唔大问题嘅。但系如果有一日香港要推行冇现金城市呢一样嘢，你就好自不然将每一个人嘅生活就tie down落去一间银行度。咁银行点可以赚到最多嘅钱？当然唔系俾你存啲钱入去啦。佢梗系事必要希望你有一份稳阵嘅工。即系 that's why， 点解林郑呢一届政府喺个政策上面系做咁多嘢，希望每一个人去即系相对地有一个好啲嘅一个好啲嘅 benefit， 希望我经济环境好啲。点解早十年中央政府不断咁同你讲要发展要发展要发展，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啲钱。其实大家嗰时嘅睇法就係话佢梗係希望大家有钱嘅时候就闷声发大财囉，大家有事嘅时候就唔会行出嚟囉。即係我觉得嗰个系一个比较肤浅嘅諗法，即係当然我都系肤浅嘅其中一份子啦。但係当你諗下呢句说话，我唔知系咪已经系重复讲过。真系谂中国前途嘅人唔系我同你，呢个第一。第二系咪阿习咧？唔系，阿习系咩嚟嘅啫？阿习系个土包子，佢最憎人笑佢冇读书。问题就系话，真系所谓叫 outside 嘅政治常委，其实有好多战略家去谂紧未来三十年中国要做嘅嘢。即系当然。所谓大中华梗系包括埋香港啦，即系下一代人点样生活，下两代人点样生活。你当你谂到嗰个层面，你就会发觉，即系当然你话每一个人有钱，国家咩强大啊、兴盛啊，嗰啲系另外一样嘢。但系如果有一日每一个人都要揸住张 credit card 做人嘅时候，你又发觉好捻大问题。当你借到钱嘅时候，咪大家丰衣足食咯，冇问题咯。即系真系嘅。上个礼拜五呢你可以留意一下，唔知苹果定系明报都出咗个 post 嘅。英国呢 ,Channel 5呢有个节目叫,Rich House Poor House， 大概就系话将最有钱嘅 10% 嘅人同埋最穷嘅 10% 嘅人嘅生活调转。即系譬如最有钱嘅人可能有£1,500一个礼拜 budget， 最穷嘅人一个礼拜可能有£100去生活，英镑我讲紧。你系将呢两班人调转，穷嘅使有钱人嘅 budget，有钱嘅人使穷嘅 budget， 睇下佢哋会点。即系当然呢个系一个 reality show 啦，有边啲系 mock up 我唔知道。但系问题就系话，穷人好多时都系冇 credit limit 去买嘢嘅。咁有个咩问题啊？英国最穷嘅人屋企个电咧，就唔系收电费单嘅，因为点解？香港电费单系点嘅？你俾1,200按金佢，每个月即系譬如呢过去呢两个月你用咗几多电费，佢俾单你噶嘛？咁个问题就有机会收唔到噶嘛？OK， 原来英国有啲穷人嘅屋呢係咁嘅，入面有一嚿机器你要买 credit 嘅。咩叫买 credit 呀？即係好似去 7-11 度买点数卡咁囉。屌你咁就死啦。我朝早我驚佢 heat 太喐唔喐。驚究竟有冇热水冲凉。究竟我 internet 喐唔喐。我每日就驚呢啲嘢。咁我驚嘅时候咁点我冇 credit card 喎。咁我就要行去真係去71买点数啦。咁你俾钱佢可能有曲俾你，又或者有条锁匙俾你插入去呢，就唔知点样可以俾啲 credit 你嗰部机。於是你屋企嘅电表呢就会跳啦。喂大佬真係坦白讲啊，我都觉得自己 梗系霉过啦，仆街！你话你做音乐，梗系霉抌剁过啦。但我成世人未担心过，究竟我开唔开着眼灯？当你有一日担心你屋企开唔开着眼灯嘅时候，你谂下你几彷徨？即系李八方话过俾我听一样嘢，我以前都唔系好同意，我而家同意。香港人有两样嘢唔可以冇嘅，一就唔可以冇热水冲凉，第二就唔可以冇地铁搭。你叫佢你即系 OK 一阵就 OK 咯，系嘛？忍一两日个都得噶。你试下有一日佢翻工系唔可以搭车，巴士冇地铁冇，唔系讲占中，你要行翻工，你睇下嗰人翻唔翻面啊？第二样，你翻到屋企冇热水冲凉，你睇下翻唔翻面啊？有啲人系冇冷气都要翻面啦，即系包括在下。你谂下，你有一日惊紧屋企系冇电用系几惨咧 ？OK。你话呢一样嘢系大陆啫，英国啫，唔关香港事啫。你会唔会发觉有你电话费你点样交嘅？你唔系 prepay 嘅，香港全部嘢都系收单嘅。当然而家香港梗系啦，经济环境好啊嘛，冇啲好捻穷嘅人啊嘛，咁佢咪电话公司咪信你月尾交你钱咯。咁问题有一日都唔系，你所有嘢都系 prepay 嘅，又或者你一定有张信用卡，你先至生活得到嘅。你谂下，你就会有一日你要惊冇电嘅嘢，你要惊冇电话。你要惊冇朋友，所有嘢都系 down 做乜嘢？一张 credit card， 咁你就会谂下，喂，点解我有冇 credit card 啊？即系当然，而家梗系易啦，读书啊，啲大学生啊，你肯填张 form 都有5000蚊 credit limit 啦。即系我早排我先唔 check， 我曾几何时都有张申请咗好耐嘅信用卡，我冇记错咧，系好似3几万蚊 credit 嘅啫。但系我早几日 check。又已经系六个位啦，我都唔捻明白。你俾咁多 credit 我做乜嘢？第一我唔会使咁多钱，第二就系好捻易会使好捻多钱，你知唔知？系佢就系想你使啫嘛，啱啊，啱晒，佢就系想你使啫嘛。好啦，当你使捻完，你就望住条卡数咯。咁你咪个月俾咯。咁你系会谂啊，扑街唔掂，你个个月俾紧啲息都系唔捻掂。咁你又要点咧？咁你搵到份兼职咯。咁你成世人就 down to 喺个 credit limit 身上，即系你做嘅所有嘢，呢、這个点解解释咗？萧生讲过好多次嘅，点解最勇猛出嚟抗争嘅，佢从来唔会担心究竟自己做咩同自己份工有冇关系？梗系唔捻担心啦，嗰啲唔需要借钱噶嘛，嗰啲人使紧 cash， 即系有好有唔好嘅，即系最紧要就系你冇买楼咯，冇问题嘅。问题就系话如果有日好似而家林郑嘅施政报告咁。啲公屋不如起多啲，就唔系租俾你，就俾你买。你系好捻平，你有身份证嘅做业主咯，记唔记得当初碧桂园啊？你起码觉得合理先啦，你起码觉得买得起先啦。你唔一定觉得好抵，但系问题你谂下唔捻掂啊！我老咗，即系我退休生活就系我希望到我老咗嘅时候，我间屋咧就按翻俾银行，个月啊即系有钱使兼有屋住，即系我觉得就好捻美满噶啦，系嘛？即系我唔使留间屋俾人啊嘛。咁你諗下喎，有间屋就可以咁㗎喇喎，你唔使你而家个个月俾緊19000几蚊租喎，咁你到60岁退休咁点呀？你係唔等于你如果冇廉租屋住係冇得住㗎，即係所以点解而家公屋系统係失败，就是、因为你个个人都当嗰间公屋系一间养老屋，而且你个系一个好合理嘅諗法嚟嘅。譬如大家生咗个小朋友，小朋友大咗咪佢结婚搬出去囉。咁我同我老婆退休之后冇收入，我就自然符合申请公屋住公额即个资格啦。咁我就可以住到老嘛。而家系政府俾个退休生活我啊嘛，当有一日层楼唔系政府俾你住，系你自己租嘅，咁你而家你系咪咁有信心每个月去攞8000-9000蚊租间屋俾自己住？唔系噶啦，咁你又系讲紧咩嘢？第一，你而家有冇物业？你而家有物业系点咧？又系个 credit limit？ 点解个政府要将所有嘢变成商品去氹你去借更加多嘅钱？就是、因为希望你借到啲钱，而家仲系借得到。咁我问你借唔到有啲咩问题啦？屌你，借唔到问题大啦！我身边嘅人全部都系有电用，有热水冲凉，有朋友，有电话。突然间你就见我屌，原来个电话失咗零，原来我冇 data。而家啲 data 你揿掣去 top up 嘅啫嘛，有冇钱我下个月有冇俾钱下？即系我有冇钱俾下个月嘅事啊？问题就系你而家要我 top up 一次，我俾2嚿，我月尾我就系冇2嚿，我就5日就人间蒸发。你问我点啊？喂，嗰啲就係 credit limit 啦。喂，呢个係好撚现实嘅事嚟㗎，係咪？好啦，头先讲咁耐，所有嘢就係 call 你落，你自己有冇 credit limit 到？你申唔申请信用卡？原来大约有一个叫芝麻信用指数㗎。 我都系上个礼拜知嘅啫。乜撚嘢叫芝麻信用指数呢？原来就系话你借钱几多 way 啊？嗱，我话俾你听，你系有信用嘅话，即系譬如你系公务员，你系教书嘅话咧，你记得去银行借。但唔好意思，我系做 freelance 嘅话咧，你只可以老萧度借。老萧就惨啦，屌！点解老萧做呢啲生意啊？好多彬彬去借钱噶嘛，咁彬彬系点去银行借到钱啊？冇得借噶，老萧就即佢就要去老萧度借。老萧个 way 唔同啊嘛，你而家银行借到尽，你可能厘领两厘，已经系好合理噶啦。你去老萧度可能借四厘五厘，佢咪有钱赚咯？佢嗰啲钱边度借翻嚟噶？你估喺老萧户口借出嚟噶？佢去银行借噶嘛？佢2%制呢一样嘢，系咪先？咁你冇呢啲信用，你就要俾多2% 嘅 rate 啦。我交卡数就交咁多，系嘛？我自交就有呢个罚款。如果你冇找卡数，你嘅罚款系多我10倍嘅话，你系咪好捻头痕先？好啦，有日去租屋。我教书嘅，你租间屋俾我，同一间屋你系租10,000俾我。你个契弟冇嘢做嘅，你个契弟做厨房嘅，就租17,000俾你。你系咪反面啊？大家买架车，我借钱就你1.95厘，你借钱3厘，点解？我买咗 Benz， 你买架扫把佬。呢啲系咩嚟噶 ？Profile 嚟噶嘛？买啲扫把佬嗰啲人多数唔系好人，仆街。你要揸 Benz 嗰啲99%都怕死㗎啦，呢个人易还钱啊，嗰啲就唔係啦，嗰啲周不时差车死佢，係咪？大家我第一节就讲 profile， 第二节就讲信贷，你将呢两嘢 correlate 落去拉埋一齐，就係话你呢个人係个社会点样对待你啊。如果你係识得戴耀廷陈建文嘅，我借钱俾你就高啲 rate。你係识得阿马生嘅，你系识得阿容海恩嘅，你系识得西环啲人嘅，你系识得梁振英嘅，你借钱个 rate 平啲。喂，呢、這个社会就会制造咗一种唔公平出嚟，而系呢种唔公平喺我同你身上，我梗系大大声话俾你听，你借钱俾我 rate 高，我都要同戴耀廷做朋友，同戴耀廷影相，我都系要 po 相出嚟食饭噶啦。点捻样啊？我食得咸鱼抵得寒。你再谂一谂，假设。一个18岁嘅人第一次开 Facebook account， 佢会发觉有啲 measure 佢做出嚟，系会令到佢呢个人嘅信用评分系高啲嘅。咁你会点啊？咪刷存在感咯。即系呢样嘢我早排唔明嘅。好啦，到而家我明啦。咩叫刷存在感呢？好啦，原来咧我 Facebook share 咧就陈小春嘅 post 咧就高分啲嘅，就多啲人睇到嘅。咁於是我咪 share 陳小春啲新聞啊、剩啊，連帶佢啲朋友啊，全部 share 咯。佢政協啊嘛，原來咧，我 share 謝安琪咧，我評分就會低啲噶啦，我啲 post 就冇人睇噶啦。呢啲都冇所謂，我生活喺 Facebook 啫。原來我 share 得多，我借錢都有問題，我信用卡嘅息又高啲，我買樓嘅息又高啲，我公車嘅息又高啲。咁你死唔死？我問你。即系死咯！问题系呢啲潜规则喺边度嚟噶？唔系个政府日播夜播啲国歌度嚟，更加唔系佢立法规管你，系你自己中个头埋去仆街。我知道成件事背后嘅原因系乜，于是我唔中个头埋去，我觉得冇所谓。但系问题，你叫一个冇睇新闻嘅年轻人，佢啱啱开咗个 Facebook account， 佢啱啱接触呢个网上世界，你可以点？你做老豆老母咪教捻死佢？唔系有色贵我哋照借，因为陈建文系占中嗰个人咯，因为戴耀廷都系占中嗰个人咯，所以我哋就高啲息啦。问题呢啲嘢你知唔知嘅咧？你知佢个 rules 喺后边系咁样玩，但系佢唔系白纸一字同你写低嘅，你点教仔啊？冇得教啦。好啦，又要同大家卖下广告啦。又过一个月咯，系嘛？又要请我同阿请阿土去食猪扒饭咯，咁你又要支持花生咯，系嘛？点解要支持花生啊？因为曾经何时花生台啲广告系实现得到嘛？点解突然间有一个月份之后实现唔到啊？嗰啲系咪潜规则啊？咁当然啦，你话系阿莫乃光嘈完一轮之后， 个数字好似升高翻啲。咁问题就系都系少咗决。咁你问我点解？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唔系我即系好简单一样嘢。我系一个曾经学写 Facebook 俾个钱卖广告嘅人，我做过 budget 嘅人，我知道大概俾钱系会有啲咩 return。我俾得钱，我就有要求噶啦。咁我希望我嘅奶粉广告唔好喺啲有政治意味嘅网台嗰度播出咯。咁我自然落嘅广告咪唔会落到花生台个袋咯。咁问题就系话，如果有100个广告商、100个广告商都唔想落花生台呢个 channel 嘅广告，咁我问下你乜嘢仲会落到花生台个广告个 YouTube account 啊？冇广告播啦嘛就，咁 return 咪少咯。咁我问你，呢啲系咪政府链嚟啊？唔系，纯粹商业活动嚟嘅啫。咁你想唔想你睇紧阿土讲错咗闹紧人嘅时候，突然间牛栏牌出现咧？你又觉得唔系好合理嘅？我牛栏牌要笼络啲靓妈咪啊嘛。咁你见到阿土住广州口屌倒米嘅呢啲契弟，搞唔捻掂嘅，系嘛？咁我系阿土点啊 ？set 啲 guideline 出嚟，大家唔该以后主持人跟啊。嗱，例如讲少啲粗口。苏花土未讲过呢啲嘢啊，佢唔 compile with 呢个 system 啊，吓讲少啲粗口，讲少啲政治嘅嘢，讲少啲社会议题，不如讲下风花雪月啦，讲下你点样沟女啦，系嘛，少少甜嗰啲咪系咯，好唔好啊？最好啦，咁执捻咗佢啦，花生台啱唔啱啊？嗰啲白色恐怖唔系政府做件事出嚟恐吓你啲人，而系你啲人 compile 嗰个 rules。咁我问你呢场仗点样打？我点捻样识打？即系大家依然都系坚持讲你自己相信嘅嘢，讲你认为啱嘅嘢。That's it。你认为系 A 啱，我认为系 B 啱，我觉得冇紧要。嗰、那个重点系我哋都系讲紧自己相信嘅嘢。因此，我觉得打飞机系冇意思嘅。即系呢样嘢都系一阵先讲。嗰、那个问题就系话，而家系。OK， 你哋睇到面嗰阵就係政府可能 set 一啲立法出嚟话俾你听唱国歌要点样唱，你唔喊呢就唔啱、啊、你嚇佢就拉鳩你，唔係嗰啲嘢，嗰啲嘢而家係 distract 你嘅 attention。 你細心啲諗下，係暗馬底嗰部分你先去驚啊。你唔明你听多次啦，你会明白到自己借唔到钱係几撚大喎。唔系你还唔到钱有几多大镬，还唔到钱破产都冇问题嘅，死唔到人嘅香港，最好就乜都摊大手揾民政府落，佢唔会查你，你亦都使唔到一啲你唔应该使嘅钱，所以你将 credit card 冇 limit 系好事嚟噶，我永远都唔会争人钱，我冇 credit card 剪鸠晒就最好，但你睇唔睇波，冇办法，你又要有张 credit card， 你使唔使上网？唔好意思，你又要有张 credit card， 你使唔使买电话？你又要有张 credit card， 你冇 credit card 你做唔到人嘅。呢、這个先系大问题啊嘛！你而家问我啦，会唔会有一日申请 credit card 好难咧？头5000蚊就好易嘅，间间银行都俾你。你有10000蚊一开始就难啦，唔系佢信唔信你还唔还到钱，而系佢开始 employ 一套芝麻咩信用系统啊！你啊死俾我睇啦嗰时，所谓叫即系。如果有一日有，我当我自己天马行空鸠噏咁去諗，假设有呢间嘢，假设呢间嘢喺香港，假设佢系一个信用评分，系每一个人都系 apply 一样咁样嘅嘢嘅，你就自然去諗方法点去增加我自己嘅可信性嘅，你明唔明啊？如果我喺呢个系统高分啲嘅话，我申请卡又易啲，我系申请多啲卡，个 credit limit 大啲，你又可以买多啲自己想买嘅嘢啊嘛，息口又低啲，你张卡数咪可以还到2047咯。是咪好啊？正啦、啊！咁一有时间，一有钱买机票去旅行 ，that's it。呢啲就是每一个人香港人想过生活、啊。只要你唔该，中联办开咗个 Facebook account， 每日 share 3个 post、。高志森咧一个礼拜一个 post， 梁振英咧5日一个 post。你只要 share 齐呢啲嘢，你喺你个信用咩芝麻信用个户口度呢啲 tick tick 嘅，有啲猫松嘅，你只要 tick 晒猫松咧，12个月之后，你嘅信贷评级咧就会升咗500分。咁你有呢500分咧，你就可以申请一张高啲 credit limit 嘅信用卡，又或者你息口低30%。未来个世界系咁样温啊，仆街！即系你同我讲点一地两检？ 非常之紧要，系要抗争，系要做嗰啲嘢。问题就系话，而家你喺咁嘅游戏规则里面点样玩呢？即系每当选举，你就不断去发动你嘅舆论机器，不断喺 Facebook 上面催票，话俾其他你识嘅人听，你支持嘅人点解需要支持？佢讲嗰啲乜嘢你好觉得啱嘅，你帮佢做宣传。问题就系话，因为你系一个咁嘅 profile 嘅人 ，Facebook 主动将你啲 profile 嘅人就系连接咗，变成一个窿。你讲嚟讲去都系围绕住嗰三五千人，不断就系三五千人不断喺度回响，但系喺啲三五千人以外嘅人听唔听你啲信息呢？听唔到。我讲咗九万几次，你如果觉得自己系一个支持非建制嘅人，你嘅 mentality 永远都揾一啲唔投票嘅人出嚟投票。你唔系要 sell 一啲喺呢个泛民嘅饼里面，你支持泛民呢个党嘅，而家唔好支持嗰个党，因为呢个党够，你支持我呢个党，我呢个党讲嘅系真理，我冇讲大话，呢、這个党讲大话。你不断喺个 echo chamber 里面讲，系唔会有成绩嘅。最叻最叻最叻最叻，就系 60% 投票。你够唔够胆？我而家定一个70%投票率去同共产党宣战，你就有机会赢啦。起码喺个立法会选举里面赢。你够唔够胆定一条80%投票率同共产党宣战呢？呢啲叫赢。你觉得你喺泛民个党里面，我票数多过隔离个党，隔离个党嗰席俾咗我，咁叫好？你系幼稚字。即系我非常之认真讲呢样嘢。当然每一个党又可以佢嘅策略，有佢嘅党格，有佢嘅 mentality， 有佢嘅抗争纲领。当然而家人哋唔捻讲，个个党都唔捻讲。所以 that's why day one 讲边个党要政党化，我第一唔玩，我即刻唔玩。政党系臭嘅嘢嚟嘅，每一个党都臭。问题就系话，当你系一个政党嘅时候，你嘅 competitors 就全部都系唔同嘅政党，你就唔再相信你呢班人嘅 mentality 可以改变香港嘅社会一啲嘢，因为嗰啲嘢唔再重要。点解？你会将票数个 priority 摆高啲。咁但系你一个政党冇议席嘅，亦都系好鸠，系嘛？所以当你系一个政党嘅时候，你必须要为议席去争取，即系你必须做嘅嘢，所有都系关于议席事嘅。我冇得话啱唔啱，我只系觉得嗰样嘢好臭啫。即当然好多人中意玩，你继续玩啦，我都尊重你嘅吓。问题就系话，你睇个 scope 已经系党同党之间嘅分别。好多人由唔投票去到做选民，去到同一个政党去帮佢哋催票，佢哋系想改变社会一啲嘢。佢哋唔系净系单纯希望你个党会赢多一席，呢个系放屁嘅，都冇卵用呢啲嘢。好啦，都加上第三节一间会讲咩呢？就係讲补选同埋弃选。咁所以呢转头返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